我哋要继续浪漫落去嘛。So romantic， 你知系我哋国仔啊。 月半弯，夜月深深，晚风轻飘，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。夜已醉了，夜已醉倒了，让它安静到天晓。我记得与你一起，我心高飞，会急速跳动，说真需要你，让我看你，让我细想你，陪你身边于今晚，让我靠着你的臂膀，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，引诱美丽挽起爱意，做梦都是你。 上面朋友，等我多谢。Hello。 夜已深，我心思思，你的风姿，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，未见半秒。便控制不了，难以心安于今晚，让我靠着你的臂膀，流露我原来心底说话，引诱美丽挽起爱意，做梦都是你。 有啲問滿啦，仲有到我哋個，搏一搏啦，唔好理啦。